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 Tida， 第127集。 田修竹来叫他，朱韵条件反射第一句就是对不起。田修竹扶着他的肩膀低声道， 别怕，不是大事，应该只是太累了。 朱韵完全听不进去。李寻在救护车上稍稍恢复了一点意识，他动了动，朱韵马上蹲到他身边。他似乎觉得很疼，眉头紧紧皱着，脸上全是汗。朱韵靠近他，小声问， 是不是不舒服？ 他用了一段时间来分辨声音的来处，意识到是朱韵，缓缓摇头。朱韵拉住他身侧的手，发现自己的手在轻微颤抖。很快，李寻的手掌翻了过来，动作很慢，但思路清晰地反握住他。他的手心有很多汗，但关节尚有力度，无形中化解了他的紧张。送到医院的时候，李寻的意识又有点模糊，但他拉着他的手一直没有松开，直到 CT 室门口，医护人员要给他推进去检查，他的手还没松。朱韵在他耳边说， 李寻，松手。 不管他怎么说，李寻都不松。他眼睛已经闭上了，呼吸也比平时快很多。 快松手，你得进去检查。 李寻还拉着他，但手指已经没有刚刚有力气了。其实朱韵很轻易就能挣开他，可他不忍。他心里知道应该快点送他去检查，也知道这只是做个 CT， 不是生离死别，可他就是舍不得挣开。他拉着他，他在依靠他，他想安慰他， 松开吧。 他没有动。田修竹无言地看着那个满脸是汗快要昏迷的男人。最终医护人员拨开了他们，小护士说， 家属在外面等。 朱韵在等待检查的时候又给傅一卓打了电话，说话声线抖得厉害。傅一卓几乎是飞着赶到医院。朱韵见他也是不停地道歉，他几乎要在一天之内把一辈子的钱都道完了。傅一卓抱住他稳重道， 不是你的错，他不会有事的。 傅一卓宽厚的手掌按在朱韵的背上，给了他莫大鼓励。今天阳光明媚，晴空万里，是难得的好天气。在李寻检查期间，朱韵一直在反思着，为什么在这种安静祥和的日子会发生这样的事？护士拿着检查结果过来。 谁是家属？ 朱韵抢在傅一卓之前说。 我是。 护士招招手。 进来。 屋里有办公桌、护理床、电脑、绿色植物，还有一缸小金鱼。普普通通的医生办公室，现在在朱韵眼里却神圣万分。他恭敬地坐在凳子上，等着医生开口。医生五十多岁，穿着白大褂，眼睛微眯看着手里的检查结果，半晌悠悠地问，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？ 朱韵连忙回答， 啊， IT。 说完怕医生不好理解，解释道， 就是计算机行业。 医生点点头，了然道， 怪不得。 朱韵看他语气不急不缓，猜测情况可能不严重。果然下一秒医生就说， 你安心啊，没什么大问题。 朱韵这口气总算咽下去，整个人像虚脱一样靠在椅子里。 紧张啊。 医生看着他， 你们都这样，全是事后紧张，之前折腾的时候想什么了？ 是我太大意了。 他现在是颈椎骨关节炎，俗称颈椎病，症状已经很明显了。冲他这肌肉僵硬程度来看，这应该算是陈科救急了。要我说，你们这个行业真是不要命，年年都得猝死几个。 屋外的走廊里，傅一卓看着医生办公室的门，蓦然开口道： 你放弃吧。 田修竹站在旁边，也看着那扇关紧的门。 他自己都不知道有多爱我弟弟，他在李寻身边跟在别人身边是不一样的。 田修竹弯了弯嘴角。屋里，医生推推眼镜对朱韵说： 这患者肯定经常感觉头晕头胀，他长时间高负荷工作，大脑根本得不到放松，他睡眠质量肯定也差，没有这么干活的。 啊，他经常后背疼。 废话，你天天保持一个坐姿，你后背也疼。 朱韵被他凶得一抖，说： 那他今天晕倒的主要原因是？ 医生一边给他比划一边讲： 肌肉疼只是表象，脊椎才是根本，他后背僵硬，血液到肩膀送不上去，但大脑又高速运作，长时间需要高氧高血气，这么一冲突不晕才怪。 那该怎么办？ 在医生几番攻势下，朱韵买了一大堆药和营养品，还办了张医院的理疗卡。从医生办公室出来，朱韵一眼看到站在走廊里的田修竹。时间刚好中午，李寻的情况确定后，朱韵的情绪也平定了。在阳光照耀下，她整个人像是刚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，后背都被汗水浸透了。她看着他，低声说： 你说的对。 田修竹笑道： 哪句？ 哪句都对。 她身体状况不太好，全靠一口气撑着。没人有用不完的精力，能平静健康过完一生是最难得的。人总是在大喜大悲之后才能大彻大悟。朱韵虽还没到了悟的境界，却也看开了很多。田修竹忽然问他：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吗？ 朱韵点头。田修竹又说： 那时你对整个展览的画都视若不见，单单看着我的名字那么久，我觉得我们很有缘。 朱韵此时在回想当年，就像一段梦一样。 你知道你最打动我的是什么时候吗？ 朱韵摇头。 是我找你帮忙给美术馆升级系统的时候。 见朱韵不太懂，田修竹补充道： 你在那幅叫林寻的画前哭。 他发怔。田修竹笑着说： 你是不是以为没有人看见？ 那天他们本来约在晚上7点在美术馆见面，讨论系统设计细节，但田修竹临时有事去得晚了。等他到的时候，就看见朱韵在那幅画前流眼泪。他穿了一身偏男款的衬衫，深色牛仔裤，因为天热，他解开了两颗扣子，黑色的长发随意扎着，落下几缕搭在白衣上，显出几分夏日的粘稠。他双手插在兜里，安静地看着那幅画，安静地流眼泪，完完全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田修竹对美术馆的画了如指掌，他对朱韵讲的故事也了如指掌。 那太美了。 田修竹温柔道： 我那时最动心，也最难过。朱韵，我决定放弃了。 他看着他，微笑着说： 我说放弃，你有没有觉得轻松一点？ 朱韵低下头，他手里还拿着开药的账单。田修竹抱住他，本想再感叹几句，却被怀抱里的手感惊到了。 你又瘦了。 朱韵自己没注意， 他不知道自己现在的体重。 为爱拼命很美好，但倒在工作岗位上就不浪漫了。你要注意身体。 他点了点头。田修竹忽然觉得有点不舍。世上痴情的女人有很多，可将感情、理想、事业、命运一系列东西捏在一起还扛得住的女人实在少之又少。或者她其实根本扛不住，她只是拼尽全力在尝试。李寻扮演输送能量的一环，她在，她就有无限的勇气，她不在，她便不堪一击。朱韵一直是个矛盾的人，既脆弱又骄傲，防备心极重。他习惯于躲闪逃避，听命于人，直到李寻出现，他从一个奇怪的角度全方位百分百地契合了他的需求，他才能安心张开羽翼，借他送来的东风一飞冲天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